听众朋友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六。 下面播送日本时间下午1点的新闻。 莫斯科当地时间6月21日，日本外务省欧洲局局长中入政治在俄罗斯外交部与负责对日关系的俄罗斯外交部第三亚洲司司长沃罗比约娃举行了约50分钟的会谈。中入在会谈中表示，日俄关系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陷入低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明显违反国际法，并要求俄方立即停止入侵。俄罗斯总统普京于本周访问北朝鲜，并与北朝鲜签订了包括提供军事援助等内容在内的新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军事合作。就此，中入表示了担忧。此外，关于北方领土问题，中入强烈敦促俄方使目前暂停的原岛民祭祀祖先的扫墓活动以及日本渔船在北方四岛周边海域进行作业得以恢复。据日本外务省称，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日本外务省局长首次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交部司长举行会谈。日本方面愿在两国关系陷入低谷的情况下也与俄方保持沟通。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1日在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向俄军士官学校和警察院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表示，为了维持世界的力量平衡，将继续进行能够搭载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等核力量的相关研发。普京在讲话中表示，我们计划进一步发展核力量的三大支柱，以保证战略威慑力并维持世界的力量平衡。普京表示，将继续研发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普京20日在访问越南时举行的记者会上曾表示，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改变核理论，从而提及到有可能改变使用核武器的条件。自上个月以来，俄罗斯一直在进行战术核武器部队的军事演习，反复用核力量对支援乌克兰的欧美进行了牵制。另一方面，乌克兰军方21日宣布用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等俄罗斯南部的共计4家炼油厂。关于前一天俄罗斯西部坦波夫州等地石油储存设施发生的火灾，乌克兰军方透露，这也是乌军与安全部门联合发动的袭击所致。据认为，乌克兰正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于今年8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出席中亚五国首脑峰会。岸田在6月21日晚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称，包括参加北约峰会和首次与中亚五国举行首脑会议等，7月以后也安排有许多重要外交活动。我将毫不松懈地展开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的工作。据政府相关人员透露，日本与中亚五国首脑峰会将于今年8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岸田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五国领导人将出席。岸田计划与目前仍与俄罗斯有关联的前苏联国家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并对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加以强调。另外，岸田还在考虑借此机会访问蒙古，以期加强经济等领域的双边关系。此外，由于蒙古是北朝鲜的友好国家，因此预计双方也可能就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展开磋商。 日本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从6月22日起作为国宾对英国进行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日本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以国宾身份对英国的访问，这次是第3次。前两次分别是1971年昭和天皇和香纯皇后的访问，以及1998年上皇陛下夫妇的访问。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日本时间22日上午乘坐政府专机从东京的羽田机场出发，并将于当地时间22日下午抵达英国首都伦敦。 两位陛下将于25日作为国宾出席欢迎仪式以及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晚宴。此外，天皇陛下还计划于27日前往温莎城堡的英国皇家陵园，向伊丽莎白女王和丈夫菲利普亲王的陵墓敬献鲜花。28日是在当地日程的最后一天，天皇陛下将与皇后陛下一道前往两位曾经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并计划于29日返回日本。 鉴于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真主党之间冲突不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月21日紧急召开记者会，呼吁双方通过对话缓和紧张局势。以色列军队仍在持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展开攻击，同时也向与哈马斯关系密切的以色列邻国黎巴嫩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真主党发起攻击，双方冲突不断。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1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紧急召开了记者会。记者会一开场，他即表示，双方的好战言论出现升级，仿佛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中东冲突扩大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必须加以避免。他还说，中东地区和全世界人民都不能让黎巴嫩成为另一个加沙，他以此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在此基础上，古特雷斯表示，军事解决办法没有出路，现在正是各方利用外交和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以此呼吁双方通过对话缓解紧张局势。 在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菲律宾政府宣布了新的方针，表示将公开军方补给活动的时间表。在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仁爱礁海域，6月17日，菲律宾军方的船只试图向一处军事据点进行补给时，遭到中方的拦截，导致一名士兵受了重伤。中方就此声称是打击非法运输，随后双方开始相互指责，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坚称，只有在收到事先通告的情况下，才会允许旨在补给水和食品等物资的运输。菲律宾总统府执行秘书贝尔萨明21日举行记者会时，宣布了将公布军方补给活动时间表的新方针。这一方针形式上接受了中方的要求。贝尔萨明表示，公开这一方针是考虑到各方利益的明智决定。据认为，此举是菲律宾表示了希望打开僵局的态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莫斯科当地时间6月21日，日本外务省欧洲局局长中入政治在俄罗斯外交部与负责对日关系的俄罗斯外交部第三亚洲司司长举行了约50分钟的会谈。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首次在莫斯科举行的此类会谈。新闻报告完了，此次新闻是由李一伦和柳晨从东京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NHK。